些生活有何问题，总比在夜里不用再犹豫。天高地大，还能到哪里？就这样不忍心挑剔，就这样不舍得放弃。

一个诺言下去的他，挥别的种种，回不去的种种，为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，恨一个人，恨不得别人，害人的迷人的知情人，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再苦也罢留也罢，错了吗？天涯蜜饯又天涯，狠狠一巴掌忘了吧。 歌天涯，随后要听到今天的九点钟末尾歌曲，苏慧伦带来不想想太多，待会儿再见。 当给你自由都想太多，觉得太重的时候，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，我和你不同，不你想做我本想留的时候，爱是否想的路口，依赖了多久才能怀里的温柔，现在一个人只能大步往前走。

思满念，心被抓着出现，你和我的爱之间，主角是背叛虚伪的容颜，在塞纳河上的玫瑰，他的眼泪是我的泪，花瓣的颜色 自己，重重重复伤心，慢慢难过身体，你的爱。

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秋风无情，为什么吹落了丹枫？青春尚在，为什么毁灭了残红？把人生本是梦，从相思河畔跌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。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你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古董的音箱一样，而刚刚的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动听，一首很老的作品《相思河畔》，在蔡琴她的低音当中低吟浅唱。接下来会听到苏建新的这首《暗藏后悔》。 有时候像个累赘，给不了要的抚慰，让感情被摧毁。沉默衍生了难以解释的误会，我的疲惫，你的伤悲，眼看蓝天变那么黑，我们都暗藏后悔，却自负冷漠对峙不让谁，再恨都不惭愧，能用力一推就痛也不悔，我们都转身以后整个心粉碎，那还是对方眼角的泪，很心疼，可惜想念不能赎罪。辗转难睡，打不动爱最宝贝，和倔强才凄美。渴望在恋人心里有独特地位，我才见美，你才怨悲。